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等紧你， 哇！终于翻嚟啦，你喺台湾，翻嚟陈思兴，好守灵夜话，真系。 唔好讲话神仙兄个trip究竟咩事先，真系迎希咧，即系呢段日子都唔好过嘛，唔好过一啲都唔好过，好烦啊，搞到屋企好烦啦吓，即系唔系啲家庭纠纷嘅嘢，而系即系啲病痛嘅问题，已经搞到都好担心。咁另一方面就系最近见到。 嘢多咗之外咧，就有件事都想同大家分享嘅，系关于呢个我点形容咧？ 系 当你俾鬼砸之外咧，仲会俾鬼掹你嘅时候咧，嗰种感觉系点嘅？等等同大家讲下先。 好， 咁啊，先讲咗最近一啲嘅经历先嗱。 好， 性相提，迎希同大家讲过啊，有一段时间就俾个 女鬼啦吓，女鬼啊，喺个门口度搞搞共噶啦。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状况啦，就系佢终于入咗嚟屋企啦。即系入宅啦，终于。话说有一晚咧，就咁啊，5月尾嚟噶啦，已经系讲紧。咁啊，有一晚咧就佢入咗嚟我房啦。 嗯，去探望下你系咪？ 真系。 某程度上，我都唔知佢嚟做乜嘅，其實咁啊入咗嚟，我應該我都已經有啲 sense 到應該係佢嚟噶啦。咁啊，如果聽過我以前講過嘅話咧，就知道我間房咧就有張凳嘅，張凳我平時就係擺我啲做嘢嘅架餐嘅，即係背囊同埋一大扎嗰啲書咁啊，得喺嗰度嘅啫。咁冇其他嘢。 咁啊，见因为已经系其实熄晒灯嘅屋企，我系瞓紧觉嘅，突然间扎醒咗嘅。 系， 因为我按到你开要冷气咧，你都会感觉到嗰种凉意嘅。咁啊，以为系啲冷气冻嘅啫。咁啊，不过扎醒嗰一刻咧，就似乎系有啲嘢特登整醒你嘅。 系， 咁啊，整醒咗个人啊嘛，就醒啦。咁啊，感觉到嗰种嘅冷气嘅 寒意咧就唔系一般嘅寒意啦，即系已经系入骨嗰种寒意噶啦。咁啊睄下啦，咁即系都醒咗，咪睄下一睄，条友仔坐咗喺张凳度， 即系门口嗰张啊嘛。 系啦，系。啊，当然因为我冇戴眼镜啦，又黑麻麻个情况底下咧，咁佢又坐咗喺度，我净系见到佢一个 shake 咁啦，因为太我夜晚啲视力好差其实，即系特别系睇唔。 冇灯光底下，咁变咗就一个影咁啦，类似吓，我形容做，即系你话睇五官睇嗰啲睇唔到啊，睇鬼咩咁啊，即系睇鬼咁睇啦吓，就乜都睇唔到噶啦，咁啊，估计佢应该都系纯粹坐喺度望下我嘅啫，唔会有啲咩埋嚟啦啩咁，因为佢真系冇埋嚟嘅，佢纯粹就咁坐咗喺度，咁啊，佢又冇俾任何嘅 signal， 我亦都冇任何嘅声音去俾我嘅，纯粹就咁坐咗喺度。咁我不其然即系都觉得即系咁耐啦，即系都一段时间啦。你条友仔喺最初喺出面门口耳泣泣痒痒到而家咁样入咗嚟，咁想点咧？嗱，但系佢今次坐喺度就乜都冇嘅，冇要求。 又冇笑啦，又冇佢啲嗰啲咁嘅嘢啦，乜都冇，咁坐喺度， 即系白呆咁坐咗喺度。 系，真系可以咁形容白呆，佢又呆，我又呆啦， 大斗呆咁 啊！瞓到懵懵松松，我喺度谂你想点啊？即系已经觉得好无奈啦咁啊！ 系， 跟住佢又坐喺度，我又坐喺度，坐几耐咧？大约五到十分钟到，嗰、那个画面是五至十分钟，直到佢嗰一刻咧，佢系点咧？佢就好似若无其事咁，即系坐咗喺嗰树噶嘛，咁啊企起身，行翻出个门口，就消失咗啦。 啊，若无其事， 乜都冇啊，就咁咋？五至十分钟咁，佢又冇好似平时喺门口度咁。俾任何嘅聲音我啊咁，可能係有一樣嘢，我就會覺得係咁樣懷疑就係、是，佢可能就會 sense 到就係、是，瑩希你咁想見到我嘛，係，我咪入嚟探下你咯。 但可惜你又睇佢唔到。 嗱呢個只係前提呀，講緊，因為之後咧就頭先所講到，即係俾嘢砸啦。 係， 其實只係相隔唔係好多日嘅啫。咁之後嗰日咧，嗰朝早其實我係有工作在身咧，係要去墳場一趟嘅。係。咁嗰次係去參觀嘅啫，純粹就唔係話啲咩古怪嘢咁，乜都冇嘅，純粹去參觀咧，關於一啲生死嘅話題上面嘅教育啊，咁去參觀。係。咁啊，去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嘅將軍澳啦。係。咁啊，其實冇嘢噶，嗰個成程都好正常嘅。咁啊，事件咧就發生喺當晚啦。 係。 個人好攰，攰到已經好早就瞓咗覺。咁我仲好記得嗰晚十一點，差唔多十一點五十九分。 嗯。 有電話響過嘅。 係。 咁因為電話突然間響，我就醒過一次嘅。 係。啊！ 但係同嗰個電話冇關嘅，因為我冇聽嗰次嗰個電話，因為太攰個人。見到響啊，咁咪整熄佢咯，咁校靜音咁再瞓，因為太攰唔想接電話啦。但係跟住件事咧，就我估大約隔咗都有半個鐘頭到啦，就嚟了啦。 係， 咁就係咧，咁我平時都係側睡嘅，向住門口嗰邊就瞓嘅。 係。 我唔好少向牆瞓啊，因為對住啲書咁好似怪怪地。同埋有一樣感覺咧，就係話，好多時咧話心理學就話咧，嗰啲人係會向牆瞓嘅。 係啊， 我係背住碰牆瞓嘅。啊，我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覺得好似嗰、那個即係安全感好像是，好似係大啲嘅，唔知點解啊。 我都係嘅，其實我都係背牆瞓嘅。 啊，背住個牆瞓咧，好似嗰個感覺好啲。咁啊，對，即係話我對住房門啦。咁其實個櫃就會遮住我塊面，我睇唔到出面噶，睇唔到廳。 係。 咁啊，隻手咧就擺咗出少少嘅。咁啊，瞓到懵懵鬆鬆啊，開始感覺有啲嘢擲咗落嚟。 嗯。 擲咗落嚟，跟住點咧？隻手咧有感覺喎，就有人好似摸緊我隻手咁。 係。 嚇、啊！点样摸法呢？就是那五隻手指咧喺我个呢个掌心咧喺度撩，向同一个方向撩，系五隻手指嘅，我感觉到嘅，佢系咁样嘅，咁样撩，初系咁样撩，后来就变咗咁样，即系我嘅手指同佢手指扣合， 扣合， 跟住发生咗一件事，令到我咁耐以嚟系未试过嘅，我觉得好恐惧，系乜嘢呢？扯我，唔系扯我只手。不是扯我肉體、哦、是扯我靈魂，即是叫做好像個雲頭開，因為他這樣大家兩隻手，即是十隻手指扣合的時候，那一下他是扯緊我的靈魂，我感覺到我的靈魂開始扯開了、但是奇啊，奇了一樣東西呢，就是他扯我的時候呢，好像有些東西令到扯不走，即是我仍然好像那個雲好像就是想被人扯開，很快又入回去，扯開又入回去、我不能動的，我是被東西擲住的整個人、跟住其實這段期間呢，我就在那裡不斷唸很多東西，最初我說做什麼鬼啊，即是扯我的時候我說做什麼鬼啊，不是應該說他這樣掌心的時候我說做什麼鬼啊，跟住到扯我的時候呢，我就開始不對路、就開始來了啊！觀世音菩薩啊，南無阿彌陀佛，嗰啲乜都噏曬一大扎出嚟啦，唔得， 繼續扯喎，扯扯下跟住咩事咧？死啦咁，心經都念埋出嚟啦，開始係咁啊誒，觀自在菩薩咁係咁念咯，念咗一片唔得，念咗兩片都唔得，好啦，佢係咁扯啦，又扯唔走我啦，跟住我又唔知佢想點啦，我又喐唔到啦，對眼又擘唔大，唔知咩事喎。 嗯， 好啦，到最後我就已經開始覺得佛祖你都幫唔到我啦呢回。我就只是讲一句啫，系你啊 你 老母， 你又晓佢咯， 我唔知做乜鬼喎，嗰下 忍唔住晓佢， 一晓完之后咧，喳一声成个，咁我入翻去，跟住咧，个人醒啦， 系 擘大眼啦，成头大汗，成背脊都系汗， 系 坐咗喺度，乜都见唔到 ，sense 唔到任何嘢，唔知咩事。跟住我就坐喺度发呆咁，系咪今朝去个坟场有啲嘢啊？咁但系冇啊，我又感觉唔到有嘢跟咗我翻嚟啊！咁好正常，好平常咧，只系个人好攰，因为好晒嗰日，行咗好多地方。咁啊，跟住之后嘅时间就系由六月头开始到而家啦，就可以话系见到好多时都。見到好多嘢咯，久唔久又有啲嘢見到，久唔久有啲嘢見到咁，好零碎啦。開始嗰扎就係見到，一係就見到，總之都係好平常咁，就係普通人一樣。 嗯、 你會見到就係有人坐喺度啊，又或者係佢冇咩特別，冇咩事，或者行過咁，佢唔係話有啲咩想特別同你講咁，但係又陸陸續續又見到啲咁。好零碎片段比較密，但係大家都知道啦。我講過，我一見到呢啲嘢，我好黑噶嗰段日子。 係 跟住就黑到依家咯。好多好多屋企嘅嘢唔好啦。做嘢嗰度又有少少阻滯啦。有陣時即係好似好多 混混雜雜、 混混雜雜、糾糾結結咁嘅嘢。跟住去到啱啱過去最近見到咧，就係、是、不過又衰嘅。嗰壇嘢咧就形，我就形容，我就覺得應該就未必同即係做嘢嘅地方有關。係。咁就話説咧，就係有一個講座嗰日，即係舉辦同事聽嘅講座。咁啊唔講咁白咧，係關於一啲安全嘅嘢啦，即係例如你點樣走火警啊、逃生嗰扎嘢啦，類似呢啲嘢。咁、那個講者其實講，即係嗰個人講嗰啲嘢其實好大路，冇咩嘢嘅。即係乜都講一餐咁，例如咩交通意外啊嗰啲，你其實點樣可以避免，即係點樣將個損傷減到最低咁啊？即係好多呢啲嘅，但係佢講得比較長嗰段咧，係關於火災 嘅。 好奇怪，個講座成兩個鐘頭，但係令到我見到有嘢發生事故嘅咧，就係喺最尾嗰大約半個小時。係佢講緊。即係其實佢講火警講咗好耐㗎啦，已經咁啊！最尾嗰半個鐘嘅時候咧，去到某一段嘅時候，我突然間，因為我哋當時坐咗喺即係其實宿舍嗰邊嚟嘅，即係坐咗宿舍嗰邊咧，咁就大家面對住走廊嗰邊睇緊個screen 咁啦，左手面就係樓梯嚟，樓梯大家記得我嘅講過就係迴旋㗎嘛，係 啊 係啊，佢有一個位係可以望落嚟，我突然間嘅係。在那個眼角那裡就立刻睄到有東西了，因為當時呢清曬場是沒有人的，沒有人上沒有人落，也都不會有我們的舍友出入，沒可能的那個位置，眼角一睄到呢就有一團黑色的東西，又是站在那個樓梯那裡望著我 們， 即似乎就是講到火警某一個情節的時候他看了下來，咁我一望過去嘅時候，可能某程度上，因為我係好少話一正面望就會即刻望到嘅，佢就即刻消失咗嘅。我淨係見到眼角上面一睄到，我即刻望過去嘅啫。我諗同事冇乜留意我呢個動作噶啦，嚇，因為我當時我都坐喺後，較後都唔算好後方嘅中間位置度啦，嚇，咁我都望咗一陣，我都疑惑緊，就係我見到啲咩咧？究竟不過我望翻個 screen 嘅時候，我望佢講緊火警，可能係講緊呢啲嘢有 觸動到佢， 係有嘢觸動到喎。 應該咁啱觸動到佢啫。 係啦，跟住都冇嘢啦嗰日，係咯，都冇咩特別嘅事情發生，係咯。但係就都某程度上就係話，當你見即係有陣時一講到呢啲話題嘅時候，點解會有陣時會遇到一啲古古怪怪嘅事情發生呢？就係、是、原因好簡單。因为那些灵魂可能经历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出现。 因为你这么巧又它可能你这么巧 present 那个情景，又这么巧又是 触景伤情嘛，是啊，它这么巧就见到这件事的时候，它就会觉得好像在说我。 是 啊， 啊，即正如我们经常都说，即那些、个、情况不是好像我们经常说鬼故一样嘛。 我話唔係，我哋講緊嘅時候，周邊嘅地方都可能已經埋緊嚟都唔定啊嘛。係 啊， 呢個係唔奇嚇。係 啊， 不過問題就係話你嘅心態如何咧，就好呢、這個就好緊要咯。係、 啊。 但係即係喺我呢段期間嘅經歷裡面，我就會覺得就係話，似乎有啲嘢同我而家屋企遇到嘅困境或者係某一啲嘅事情係有關聯。 嗯。 但係究竟那個女鬼走嚟是有嘢想講啊？定係特登玩嘢啊？定因為係其實可能係啲冤親債主啊？乜都唔知咯，而家都仲係嚇，就只能夠話我都仲好睇定一個時間，就因為呢，自從五月尾嗰次咁樣之後咧，其實再遇到佢就冇啦，已經、遇唔到佢啦。都就嚟半個月啦，啊，咁就都基本上我都只能夠話睇下，如果真係純粹係嗰次係玩嘢嘅啫，即係係個過客，同我屋企而家發生嘅事冇乜關係嘅，咁我就唔理啦。 係、 啊，但係如果話事情嘅持續性，即係話冇乜改善，或者係我又遇上喎，可能我都要問一問事啦，真係遲早 係咯。睇下究竟發生咩事都好、啊。 暫時就冇咩話好好大的進展，或者有什麼 很嚴重的事情再發生，只是說很多事冥冥中好像在某一個時間點裡面發生，即 是這麼巧得這麼巧，就是在同一個這段的 period 時間裡面就出現， 是很奇怪的。即自從即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說今年流年你不要轉工，真的不要轉工，即自從轉了個位置可能又有些嘢又不同了。 你講我嘛？ 你又係我又係啦，即係嗰個變動咧，即係如果少就盡量少啲咁。 唔係你都還好啲、 我都還好，我只係同一個地方升咗級。 升上，我係轉， 啊、 我哋成個環境轉。 所以嗰、那個我估嗰個氣場都有啲唔同咗。 係咪咧？所以我咪話今次唔應該去旅行咧。 屋企都唔同咗，所以係屋企都唔同咗啲氣場，我覺得有啲古怪啊咁。暫時我未答到大家是啲乜嘢，個進展就係個女人已經入咗嚟啦， 引咗個女人入嚟啦。 個女鬼原來是可以入嚟嘅，只不過係以往佢唔入嚟咁解啫。 嚇，係即係個女人終於佢終於入嚟揾你啦。 佢即係入咗嚟，我唔知佢想點啫，佢就純粹坐喺度探我咁，好似我唔係病人， 探監咁。 我重申，我唔係病人啊，唔好咁樣啦。 走入嚟探得冇啊？你點啊？你死得未啊？咁啊？ 佢可能睇緊我。你要我見，你想我見到你啊嘛，我咪俾你見啦。 係啊，你咪中意見，你咁想見係咪？ 不過我慶幸一樣嘢就係嗰日黑媽，因為嗰晚係黑媽媽，我乜都睇唔到其實，只係睇到 有咁啊，即係好彩，即係我覺得不幸，即係起碼就係話你有一樣嘢就係你淨係見到佢嘅 shadow， 佢又冇做過啲乜嘢，係咪？ 係啊， 佢拉你又拉唔走咁樣。 係咪佢咧？我唔肯定。 即你都未 sure 係佢， 我唔肯定，因為嗰日咧嘅情況就係因為我去過墳場， 係 嚇、啊，我明白點解有啲人會咁驕忌呢樣嘢，我純粹去參觀嘅啫，而且參觀嘅地方都唔係睇人哋落葬啊嗰啲，乜都唔係嘅其實， 係 乜、啊、都冇嘅，咁但係就唔知道有冇關聯嚇、啊，因為又咁啱得咁巧就係嗰晚就嚟了嘅， 就啱啱嚟。喂，同埋我就好想問下你，其實你嗰即係佢撩你嗰種撩你隻手心啦， 係啊， 同埋掹你咧，其實你係感受到佢嗰股力同埋 係力嗰股力咧就係、是、其實我咁形容啦，即係十指扣合嘅時候嗰個係肉體，但係到佢咁樣扯嘅時候咧，就唔係肉體嘅感覺啦，已經 系我感觉到点样，好似个人咧开始飘飘下咁噶。 系 佢系扯一下，翻转头扯一下嗰下系飘嘅，落翻去嗰下系实嘅。 系 扯咗几回嘅，足足。但系佢我唔知佢咩缘故，佢可以咁样做。 系 但系亦唔知咩缘故，佢扯我唔走。 有乜理唔出？ 或者我谂到，我恐惧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佢扯得出我咧，可能我走咗啦。 系。 但是又 很奇怪的就是 我好像被东西砸住，但 我要强调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两件好像是两件事来的。第一我被鬼砸那一下不动得呢，是有东西在我身上砸住了的，好像有一块石头砸住了这样不动得的。第二件事就是我的右手边，就是那个柜那边呢，就好像有一块东西在拔着我一样，即是很可能是两个两个云啦，两个阿飘咁走嚟搞事啦。但是冥冥中有啲嘢就是我讲过，就是我嗰嚿肉，我戴咗好耐嗰嚿肉断咗噶嘛。我而家身上面咩都冇戴，本身佢亦都唔系啲咩开光嘅嘢嚟嘅。咁、但系奇就奇在就系、是、好似有啲嘢被护住唔俾掹走咯。如果唔系我走咗啦，真系。出了事了，但是没有 赖了他的，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我只是在那个环境底下，就去到我是发懵的时候，我就在想发了，你都帮我不到了，我就发懵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没了， 大家他一晓他就走了， 一晓他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听，我即是不知道是不是佛祖听完我讲他的你都帮我不到那一下，跟着就 挂手、 因为好奇，不过很奇怪的就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平时念开的东西竟然无效。是啊。 哇他都恶。 因为这些东西的信念，我对于这些东西的信念很强的嘛，不嬲都。 是啊。 只要说、知道你来了你玩东西的时候，我不放过你啊，当然。是啊。还有我没有搞你也没成的时候，你这样搞我。我好自然我就会求我的宗教信仰嘛，但在今次事件上面毫无帮助，令到我恐惧、平时遇到话可能，因为我都好耐冇试过俾鬼砸噶啦，已经俾鬼砸都讲紧系可能个人病啊弱嘅时候都 即系你磁场低嘅时候， 但系呢段期间我其实我冇任何病痛噶，咩事都冇，但系就偏偏就咁样。但系呢段期间咧，面色都唔系好好。有時喺翻工咧，望望啲面色咧，都係大青、大灰。可能呢幾日會好少少，但係先前係又青又灰個人。係，即係個人感覺上好似係 混混噩噩咁， 有少少混混噩噩嘅，有的確。係、都暫時未過曬，係咯。 係嚇，慢慢嚟。 要慢慢嚟，真係。 係啦，即係呢啲明天會更好。系啦，即系，我成日觉得有啲嘢咧，即系一个人好得意啊！成日都个调翻转就系讲紧你个信念嘅问题。有时如果你信念强啲咧，即系就算你真系好似话斋，你而家混混噩噩都好啦，即系起码你会有一日，即系你会个人会慢慢会好啲嘅。 嗯， 即系我觉得即系靠信念嘅。系，即系我都有一段时间，即系曾经都有段时间好黑仔嘅，黑得好紧要。我都经历嗰段好黑仔嘅日子。 系， 即系所以即系今次都好黑仔。 呢排总之都系 大家 斗 黑咁样。即系我加埋我哋呢一即系今年真系唔应该咁样转工，系咪真系影响得咁紧要咧？ 因为今年我哋都系迎太岁啊嘛， 系啊， 即系话嗰个变动冇过大嘅，咁好可能都有少少影响。不过我谂未必啦，即系你话嗰个影响嘅比例系咪真系咁严重？我估呢次屋企发生嘅事，或者我自己身上发生嘅事，基本上某程度上呢、这个只系一个辅助啫，但系实情可能本身系有呢个劫，本身有嘅吓、 明白。 而最近系咯。总之就是屋企好，你话系咪好多过客见到又冇，反而冇喎。喺屋企见到嘅过客，只系话一系唔见，一见就系嗰个女人， 就得佢啫。 又或者系嗰晚发生嘅嘢，我好多时候我见嘢系喺做嘢地方见到，或者我收工之后。 因为我都比较少听你话去到屋企见。 而屋企严重到系，唔系屋企有过客咧，系唔奇。即是可能他走过，可能个黑影咁削一声削过， 系啊，有时我以前都听你 白影削过咁， 佢唔會留好耐嘅。 係啊， 但係呢次咧，嗰、那個挑戰性好大嘅。第一樣嘢，未試過維持咁耐十到十五分鐘嘅時間，佢仲要係特登擺明挑戰你嘅入到嚟。 係， 當然就係我亦都知道佢嚟到，我唔知佢為乜，但係我亦都好清楚一樣，佢唔會搞我。 係 喺嗰刻嗰一點，但係幾日之後發生嗰晚嘅俾鬼砸嗰單嘢咧，同佢有冇關係咧？我就真係唔肯定。或者就是会不会是又跟那对父子又扣合在一起呢、会不会就是我估的就是会不会那晚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个小路坐在我身上那个老豆就扯我走呢亦都亦不奇啊但 是调回转这样讲其实他们是一家人来的呢 是啦但是我起身的时候出了一身汗的时候我没办法即是一来我很害怕啦二来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 是 很平静的那个气氛即是那个气场不是那样东西了已经。 是。 但是我没办法求证。 很难求证的讲真 的。看不到听不到。 不是。同埋你完全即是你只是感受到有两次有两股东西 是 在这里做紧嘢。 我两股东西同时间一起做就一个坐在这里即是砸住你一个掹你。但是事实上就你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 是咯那你活得快活得快 活得快活得快活得 快你都是有他的而已。 我寄望一件事就唉希望不要有更多事发生啦。 是、 我查过所有东西的了基本上因为今年家里的方位向西了。那今年的不好的位置就在西边其实其中一个点好像是不知道病位定煞位不记得了向西是的那我张床其实就是向西 是 那所以就但是没得动的这些间隔所以算了即是希望只是遇到那次就不要再遇了今年度真的、或者以后都不要遇到了真的很大吉利事真的 不是真的挺大吉利事即是有时不过即自己小心啲啦，嚟紧日子 系啦，唯有尽量小心啦，系咯， 系啊，即系尽量就避可免则免啊啲嘢，系咯。 好啦，咁啊呢一节咧，哦，我讲咗好耐哦， 啱啱一节啊， 啱啱一节。咁下一节咧，我哋就吓、到阿陈师兄噶啦，黑仔台湾之旅， 真系黑到紧要。 好，阵间见。等寂寞到夜 深。不知何年何月，只等到你出现啦喂 ！Hello， 哇，文女，等你好耐啊！ 而家咪到咯， 约你七点钟，居然能够九点钟先到，仲要若无其事化到个妆，鬼火咁靓，你有冇职业道德噶你啊？ 唔好讲咁多，而家凉凉好肚饿啊！食啲咩啊？快啲！ 唔啱，不如食泰国菜啊！ 好辣啊，大佬！ 咁西餐啊，好嘛？ 琴日先食完，俾啲创意得唔得啊？ 咁不如日本菜啦。 我对海鲜敏感噶， 咁食意大利披萨又点啊？ 唔制，明枪易挡，暗疮难防啊！吓、啊，好鬼热气， 唔使讲啦，食斋啦， 营养不良啊！你仲嫌唔够矮咩？ 食屎啦你！ 你讲咩啊？ 我冇，我话食西多士啫，咁唔啱咩？咁你话事啦， 梗系去 IBHK 啦，食新闻炒烂饭啊！ 咩咁架势啊？ 有 Johnny 同文女做主持，你话有冇得顶啊啦？ 咁点会仲有得顶啫？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新闻炒冷饭， 好好味啊！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啊，第二节翻嚟啦，咁啊就戏玉到啦，咁啊当然就唔系盈熙嘅嘢啦，就到陈师兄呢个黑仔台湾之旅啦。 唉，黑到爆真系。 啊， 而家做一次美人鱼咁坐咗喺度， 咁啊咬伤只脚啦。 系啊，咁啊大家 竟然都系同嗰啲嘢有关嘅，咬到只脚。 顶，真系摔过出。 人哋以为话，你见到索女咧就梗系吓神魂颠倒啦，唔系、啊。有人看到啲不速之客喎，竟然原來， 係啊， 因為點解咧？事源就係、是、阿陳師兄咧，其實就喺呢個台灣咧，即係 send 喺 Facebook 度 send 咗一段好奇怪嘅嘢咁啊！啊，如果唔係為咗避你咧，我唔會咁樣樣噶啦。咁跟住就腫到豬蹄嗰只腳就出現啦、 啊。我哋 我就心諗，被貓被狗好少可會咁嘅喎。咁究竟係避咩咧？跟住原來咪後頭先知道，原來係。被鬼被你的好朋友阴公， 即是话说呢，即我去了这么多年旅行，即是大大话，其实我即你都知道我不嬲都好喜欢自己去旅行，我都没即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我已经去了这么多 数次啊，经验丰富，你都知道不嬲啲神神怪怪的地方来的，台湾都是， 是啊，即你都知满街神， 即上次同大家你同大家分享过在这个嗰、那個叫做咩宮啊？喺貓空嗰度咧，都已經話都其實都你都預咗啊，咁所以基本上都好平平安安啦。 係 啊，都冇乜嘢啊嗱，上一次我都冇乜嘢翻嚟，係咪？都冇乜損爛腳咁翻嚟。 啊，都有聽眾話喺台，即係聽完我哋講之後去台灣去及咧及燈柱啊。 係。 佢話真係好多嗰啲叫做南無阿彌陀佛咧嘅招紙咁貼咗上去，或者係啲油漆油落去咧。 係啊。 但係佢話：咁其實有用冇用咯，梗係冇用啦呢啲， 即係俾人 睇 嘅 啫 嘛。 唉，唔係鎖魂嘅算啦。咁啊，鎖魂係凍個石碑啊嘛。我都上次有 睇過，係啊，但係佢扯地氣咁 啊。不過話俾你聽，點解會冇？點解你凍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你畫咗個俾人睇嗰嚿嘢之後，都依然係出事咧？啲人嗱，首先一件事， 係 你話鎖唔到嗰啲。地薄靈由他四圍走繼續找替身搞你的，我覺得這個不出奇，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第二個因素呢，就是我覺得台灣佬你們做多了事的、燈柱發生意外很多時候都是電單車引起的， 是啊，因為多電單車嘛，台灣 一是他就撞到燈柱，一是他撞到人撞到燈柱， 是 然后你因为有事故就将那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只字就贴了在那个灯柱上面，你想想这个电单车司机只有两个辘， 你是无啦无住 是没无啦无住南无阿弥陀佛，你都会突然间死了，这里有事发生过， 即是突然间揼油， 跟着一揼一揼油就嘣，恭喜晒 你 又中奖了，那是不是应验呢？所以有阵时有些东西你说给人看呢，你都要摆啱位置， 咪咯， 亦都唔好用嚟嚇人， 即係好嚇人。 所以嗰個咧，其實係某程度上，你話係幫人咩？我覺得係害人嘅， 反而害咗人哋。 寧可你唔貼，一係你就全部一齊貼，即係你成街燈柱有六十支嘅， 六十支都貼曬， 六十支都貼曬佢。咁等啲人慣咗嘛，老鳳嗰個燈柱都要南無阿彌陀佛嘅，鬼知邊支有意外。一係你就六十支你都唔好貼。全部鏟曬佢， 係同埋啲人好狼噶，你明唔明？即係台灣揸車呢家嘢，你大家如果去過台灣旅行就知，啲車其實咧基本上就算咧，其實我到而家都仲未好搞得掂咧，佢啲交通燈指示，係即係明明你見到嗰盞燈係綠燈，佢係行，你可以行啦，跟住佢會有個秒數俾你數住你行，跟住但係唔知點解咧，你右邊或者左邊咧，突然間會有車會轉入嚟嘅喎。即係當然佢會駛好慢俾你過先啦，但我即係完全，我到而家都仲未 understand 佢嗰啲交通規則。 呢個源於咧就係任何一個左睇車嘅國家咧，即係包括台灣啦、都係有個同樣嘅問題嘅。行大陸法嘅國家都係咁嘅，嗰啲交通規例就係人咧係要避車嘅，車係優先使用嗰條道路嘅。 系 啊，就唔似呢个犹太，即系英国啊呢扎咧普通法嘅国家咧， 系 就系、是、车系要避人嘅，人嘅权益嗰个生命安全系大过架车嘅。 唉， 所以咧你就会好多时去到呢啲地方，你会好唔惯啦。 因为 唔惯我去咁多次都。 例如话佢成排交通灯咁啦，即系左中右咁。如果个红灯显示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只系表示咧直去嘅红灯。 系啊系啊系啊。 右转嘅系可以右转。 系啊。 咁样嘅。 好奇怪的。 但系明明系红灯，佢冇箭嘴指示话可以右转嘅。 系啊。 系可以右转嘅原来。但香港是不得的嘛， 是啊， 是啊， 同埋香港的灯其实你摆佢话都俾你听， 好清晰嘅， 即系左就直去嘅，直去得， 直去就直去，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 系啊，我到而家都 红灯就冚烂都红嘅，都停嘅，唔可以转， 系啊， 咁奇怪咯，所以咪话， 所以到而家我去咗咁多年台湾咧，即系去咗咁多年台湾旅行咧，到而家都仲有，都未，所以我咁多年咧，我俾人捉过， 所以点解成日俾人捉咯？系啊， 我俾人捉过两三次。 不过你系游客，我当时都觉得无伤大雅啦，咁啊。 系啊，因为我真系完全睇唔明咧，系。 唉，算啦，我喺大陆，有阵时我都觉得睇灯啊，不如冇灯。 系啊。 你望实啲车点样行，你就点样快啲过啦，唔好理咁多嘢。 即系睇到灯就算。 守唔守法，你基本上你就算守法，你都会被车到嘅。 系 呢啲地方。 唔系，同埋我因为今次大家再讲落去就明嘅，因为呢个切身嘅体验就系、是，我咁多次都未试过咧，系喺外地咁样整亲、即系受伤啦咁啊。即系 touch 我真系第一次去旅行系受伤翻嚟嘅。 系。 咁今次即系体验到咧，我。即是当你整亲只脚过马路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怎么办，你即是站在那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过。因为你下一行都慢，这单又看不明。跟着没有，我都看人过的。 人过你就过了，不是吗？ 我都是跟着人过。是啊、但是又行要夹得很慢。我 怕数到够钟你都未过到。 不是数。跟着 站在路中心 你知道我真是白痴的看着站队。跟着我心在那里看着站队数。一路夹一路数。数 慢点。数慢点。 看着站队一路我是看。即是我不是看着个人，我是看着站队。看着他数的时候我就一路走。我看我自己要夹几耐。今天讲继续开始我这个黑仔之旅、 开始正式进入这个。 台湾黑仔之旅。即系话说就系、是、即系今次又一次就自己去旅行啦。上次即系上一回有讲过去旅行，咁啊谂住今次咧就冇，其实冇乜特别嘅。其实即系今次佢就都去咗咁多云啦，系咪？去咗咁多转，其实好多嘢都预咗啊，整即系已经即 系可能纯粹都系帮人买下嘢啊。 其实都冇谂过买嘢， 即系睇下啲。想看的東 西，跟住或者是反轉就想 relax， 即 係去一個外地 relax 啦。 係啦，即係香港 relax 唔到噶嘛。係。咁跟住純粹去外，即係去即係出向外去唞下啦，因為太攰啦，做嘢做到。咁跟住好啦，我第一件事首先就是我旅遊出發前啦，出發前發生啲好奇怪嘅事啦。咁明明我去咗買，咁咧我每一次去旅行咧，就算我一個人去又好，同朋友去有家庭同屋企人去到，我都必定會買呢個旅遊保險嘅。 嗯， 次次都有买， 系 啦，我次次都有买嘅。咁啊，今次都冇例外嘅，我都有买嘅。我买咗间就好出名添，系啦，咩十字咁样啦。 系， 咁啊上网投保啦，咁啊上网俾钱啦，咁样。咁咧我就以为买咗店搞掂收工啦。好，咁啊到我第一日谂住去即系出发前，咁我就 check 下啊，即系要 check 下究竟嗰啲你保险嘅 number 嗰啲嘢啦，咁样。一发觉，咦， 冇咗， 冇咗。原来过不到数 哦， 跟住我就企喺度， 冇留意到过不到数， 系啦，我真系冇留意到， 即系话成个 trip 其实就冇咗个保险啦， 系啦，跟住我冇保险啦，恭喜晒咁啊，跟住唔系第一下我就谂，冇保险唔紧要啦，应该冇乜嘢嘅，我咁多次都冇事系咪？即系我又冇试过 delay 跌到要即系我咁多年都未试过要 cam 旅游保险啦，买咁即 系其实都系求个心安啫， 系啊系啊。 啊， 咁我亦都冇将件事摆喺心度啦，咁啊算啦，咪系一次半次，再一次心啲啦咁样。咁啊，跟住上，咁啊搭飞机啦，咁啊我又好早去到，因为咁好，我有朋友车咗我机场，我又即系可以早咗佢机场等，去到机场咁啊等啦等啦，咁我就谂住跟住佢说啊，真系好悠闲咁样，可以舒服咁样慢慢去。我仲专登搭咗班冇咁早嘅机添， 唔使咁辛苦啊嘛。 系啦，即系八点嗰啲咧，我以前系搭八点几嗰啲机， 即系要六。 5:00多起床，今次已經搭班最晏的，搭晏少少的機，搭9:00多的機，咁諗住好舒服咁樣去啦，咁樣去旅行啦。因為去到第一，即係首先去到機場，咁啊跟住咁早佢架飛機未知幾邊一個，即係邊一個登機口啊嘛，咁啊等啦，咁啊食下嘢咁啊 食到去到禁區食嘢啊嘛，周圍逛啊咁樣。跟住好啦，等啊等下，跟住知道喺邊喺邊個登機口就等啦。咁等下等下，咦又等下，咦咁耐未上得機，跟住把機 delay。咁啊，今日都唔記得 delay 咗兩三個字，咁我都啊算啦，連兩三個字都係晏少少到，咁啊飛到去啦，咁啊平安無事嘅，所有嘢都好平安嘅，咁啊去到機場，去到機場咁啊出閘，出咗閘之後攞行李，咁所有嘢都好平安，好順利嘅，跟住上，跟住一去到一到撳錢，我去到，因為我而家銀行方便嘅嘛，銀行費事唱定錢，攞定啲 cash 起身，咁我就去到先撳嘅，而家到台灣櫃員機先撳錢啦。咁啊，撳完錢出嚟，咁我去到幾架櫃機都俾人爆曬。跟住我本身有啲台幣，咁啊算啦，出到市中心先撳啦。咁啊出到市中心撳錢，跟住出到市中心去到台北車站，咁我諗住冇死咯，台北車站應該冇同我揸添。去到啲櫃機壞曬喎！ 啊？點會黑到咁樣啊？ 壞曬喎！即係我有啲用剩，即係我之前用剩嘅啲台幣，我夠錢搭車出台北車站嘅，即係我夠錢搭出都不出到市中心，今日去到台北中，去到台北站心諗冇嘢啦，應該冇事啦，咪 點知有？ 跟住撳錢冇，以為啲壞曬，誒咁得意嘅，哦，咁啊跟住之後好啦，算啦，唔緊要，咁我冇錢住咪唔緊要啦，咁上咗去，即係上咗 check in 先，放低咗行李先再出撳錢。咁啊好啦，走咗去撳錢，跟住走咗上去，一望到一去到，因為今次住嗰間酒店咧，其實同我過往住嗰間即係我住開嗰兩間酒店咧，其實喺隔離街嘅啫。 即係包括呢個人形公仔嘅酒店。 啊，唔係人形公仔喺另一邊嘅西門町嘅，我都仲係住緊喺台北車站。今次咧我就冇揀翻我原本再住開，上次我 因為上次都話嗰兩間都唔咩㗎啦。 係啊，上次我整 lift 喺我即係lift 嘈隔離嗰間。 嘈嗰間你一定唔揀㗎啦。 我已經冇揀啦，跟住咧，跟住我之前住開嗰日式嗰間，即係日式嗰間酒店咧又冇位喎。咁啊，今次就好啦，咁試下第二間啦。咁啊就住咗隔離街嗰間，咁啊試下啦，咁樣去到住，跟住去到樓下望一望，咦黑面紋嘅咁樣。跟住我即系真系发生咩事？ 放好嘢啦，黑咪嘛， 黑色， 你冇理由灯火管制啊嘛。 跟住望下，因为嗰间嘢楼下有间好大间嘅 seven 咁啊，跟住隔篱消防局咯，好正噶。嗱，隔篱消防局啦，跟住就 seven 啦，跟住就到我间酒店。 点解？ 好正啦咁样。跟住就好啦，跟住上到去，咦？望一望个 seven 啲黑色嘅成个会冇灯嘅咁样。跟住冇啦，跟住行到去大堂，一落到楼下望一望。啊，喺黑面蚊嘅毛凳， 咁好情调， 咁好 feel 啊！跟住我心，即系我仲要，我仲要戆猪猪，我就谂紧啊，唔通系嗰啲，即系嗰啲节约环保啊，即系悭电悭到咁， 冇理由啊嘛！ 两点几节约环保， 你都冇理由连即系咁简单灯都冇一盏 系 嘛？ 系啦，跟住唔系最好先系隔篱有灯啊嘛？你明唔明？即系零零四四嗰栋楼 冇灯，冇 灯喎。跟住我就复嗰心谂 P K 咪即系冇电咁啊。跟住冇理啦，咁咪碌咗上三楼先啦。即系因为有间嘢喺三楼，咁啊佢嗰啲系一啲 O 开放式嘅即系大厦嚟嘅，即系冇大门，乜都冇嘅，全部都系全 open 嘅。 总之就你搭 lift 就上去啦。 系啦 ，open door 嚟嘅啲系，全部都系 O 开放式嘅。咁啊好啦，咁啊佢部 lift 隔篱就系条楼梯咁啊上啦。咁我嗰间旅店其实。佢就話喺三樓，其實喺二樓啊，即係我哋嘅二樓啊。 因為佢地下嗰層叫一樓。 係地下叫一樓，咁我就拿住隻 keep 就上去，咁咧就同行咗前面有一個女士嘅，有個女仔，一個好後生嘅女仔行上去啦，行先嘅。咁我哋兩個望住咁嘅環境都上咗去先啦。咁咁啊轉啦，行上去揸住隻 keep 咁樣躝上去啦，爬到上一樓。 都頗麻煩啦。 係啊，因為要拿住隻 keep 上，要下樓梯啦，咁樣兩層咁啊，心諗兩層算啦，兩層就唔高。 你都允許啦，係兩層啫。 咪啦， 當做運動啊。 咪當做運動上去兩層，咁啊上到去咧，咁啊第一層其實咧好得意啊，佢間咧係一間大嘅旅館。佢出面招牌有间好大嘅旅，你一间名嘅，跟住零零四，我 book 嗰间咧，其实得一层嘅啫， 系一层， 系啦一层嘅啫。跟住下面嗰层一楼嗰层咧，其实系一间唔知我睇过，我记得系即系啲类似啲 coffee shop 嗰啲，即系系啦 coffee shop 食嘢嘅地方， 食嘢地方嚟嘅。咁但系嗰间应该系冇，应该唔知系执咗定点，应该冇开嘅啦已经。咁啊好啦，唔紧要，咁啊上啦，上咗去，上到第一层黑。黑到咧伸手唔见五指咁样，完全黑得好紧要啊，黑五蚊。咁我轉上去，咁啊得盞死人嗰啲咁嘅 exit 燈咧， 緊急嗰啲照明 系統，得盞就 exit 燈冇啦，乜都冇。咁我心諗，我都已經驚嘅啦，即係我已經 PK 噶嘛，已經揸住隻 keyboard 仲要，咁啊慢慢躝上去， 咁好衰唔衰，我转啦，转上去，一转弯一望，咦？点解有个朋友企咗喺度嘅？嗨咁，跟住突然间，即系佢就乜都望唔到，望咗两眼，仲要系佢凹咗，即系佢喺个 lift 嗰个 lift 后位嚟嘅。 系， 个 lift 后位系凹咗入去噶嘛？ 系， 跟住望一望， 佢企喺嗰度， 佢企咗度，跟住我忍住嗰个初跌。 系 啦，我跟住又晓佢啦，晓你老味咁样，跟住即系好惊吓，因为突然间一拧转面，我见到个人，见到一包，仲要俾我睇，一望埋佢， 直知唔系人嚟嘅， 好人好姐，你唔好企喺个， 系个 lift 口嚟啊，你又唔系搭 lift， 最部啲停咗，你又做亲嘢啫，即系总之系晓，即系晓佢，跟住晓佢老味啦， 佢就即刻冻，即系当然佢就冻喺度，你系晓佢啦。 系啦，跟住撩完佢，跟住但系经典就系我前面，我头先咪讲 有个姐姐嘅， 有姐姐前面，跟住我撩完佢，好大声撩咗，撩佢撩完佢之后，跟住个姐，我听到啪，跟住个姐姐系应该系转弯嘅时候吓， 俾你吓亲， 俾我吓亲，跟住个 keep 跌咗地下，啪咁样跌咗。 你心谂你冇嘢话， 跟住佢拧咗个头落嚟，跟住佢一面疑惑咁望住我啦，跟住我就扮晒一面 扮傻咁。 跟住第一对望之后冇理咁样几蚊，跟住就继续行咗上去，上到去又系一个人都冇，上到一个人都冇， 唔系执咗啊嘛？ 上到唔系，我唔系我第一件事，即系上到唔系咁邪啊嘛？ 唔系啊，唔系咁邪啊嘛？间嘢唔营业， 系咯，我收到冇人， 咁冇瞓街噶咯， 即系瞓，我唔会瞓街嘅，即系我最多自己宿食啲，搵间平平地住嘅啫。 系， 咁瞓就上到去，一坐喺度冇人，冇人一个 stop 都冇，跟住我又冇理咁坐咗喺度，跟住坐喺度，跟住我同个姐姐四目交谈咁样讲，嚟啊！我望咗两三个字，跟住个姐姐又周围揾啦，即系佢好勇敢，佢好勇敢地佢周围行，我冇咁勇敢， 因为黑掹掹啊，四围都 系啊，得翻啲 exit 灯同 咁，你应该同佢讲嘛，唔好四围走啦， 系啦，咁啊佢又冇理啦，咁佢真系走，咁啊跟住后屘先知原来对面系韩国人嚟， 哦，唔识听中文， 系啦。跟住，因為我當一刻其實係用緊電話嘅，我同緊我老細傾緊 WhatsApp 嘅嘢。 係。 咁我其實講緊廣東話，咁我初頭佢望住我，好愕然嘅望住我嘅時候，咁我以為啊，我以為佢香港人嚟嘅，咁冇，佢又冇出聲，一路冇出聲，咁我亦都冇特別嘢，咁我就繼續用老細 WhatsApp， 我寫好嚇啊，我停電呢度冇電，人都冇個 check 唔到。跟住我同我老細喺度 check 喺度 WhatsApp， 好驚 咁啊！我又冇驚嘅咁樣。又喺度，跟住到冇幾耐有個 staff 上到嚟啦，咁啊上到嚟，之後就佢就同我哋講，原來停電，全棟大廈停電要四點先有翻電，跟住我服快啊咁樣，跟住就好啦，咁啊冇計咁我，跟住之後其實我原本 book 咗另一間房嘅，我原本 book 嗰間係啲即係上下格嘅上雙人牀嚟嘅， 但係 上下格碌架牀嚟嘅。咁咧，我就諗住睇下有冇房轉啦，因為我想住好啲。跟住我就補錢住咗另一間雙人房啦。咁啊要補錢啦，咁啊補咗錢住咗間雙人房。咁啊住咗間雙人房咧，咁啊冇嘢咁，即係普通嗰啲雙人房。咁但係嗰啲咧，佢呢間嘢好得意嘅，大家有興趣自己上嗰間叫 Just In 嘅 hotel， 你自己上網，香港都有嘅原來。因為呢間旅店我都點解要 promo 下佢先，因為間酒店即係台灣呢間旅店啲 staff 都幾好人，我突然間話 佢係唔係精品酒店嚟嘅？其實 佢類似啦，類似。 因為香港而家好興就係佢收購曬成棟唐樓，然後將佢復修再做噶嘛，類似即係，但係佢呢個係以一個好小品嘅精品形式咁去 serve 噶嘛。類似紅茶館嗰啲類似咁 啦。係咯係咯。 咁我佢但係佢應該比紅茶館好啲嘅，我知個紅茶館真係好差。 Okay. 咁咧就係咧，咁啊住啦，咁啊上到去，咁啊佢俾佢好咁，我就 check， 咁佢話要補錢，補錢要住開轉房。 你應該要求佢收平啲啦，咁啊你停電係嘛？ 係啊，咁咪佢都係啦，咁都唔緊要啦，佢係啦，咁我就是但啦，咁補錢就算啦。咁我就即係推咗件行李入去啦，推咗個夾入去，跟住我就放低曬啲。咁但係當時成個場下面問，淨係得啲 即係繼續摸黑咁入去。搵翻你個門口嘅啫，都係 exit 燈嗰度入到嚟啦。係 啊，就 係 exit 燈同埋即係大光燈都冇啊 ，desk 冇其他嘢。 係咯， 即係更加照明燈咁樣。 咁不過你都會好安心就啊，呢度啲照明系統啊，緊急照明系統都 OK 喎。 係啦，都起碼都叫做雖然好黑，但起碼都仲。 你仲睇到話邊度行出去啊嘛？ 係啦，咁我都算啦咁樣，跟住入到去放低咗啲嘢，跟住我就即係仲可以打開只 key， 我攞到啲嘢翻出嚟用，跟住我就走啦咁樣，即係出去啦。咁啊出去等，因為要唔知等幾耐。咁啊，等下，哦，好啦， 咁啊喺度，咁啊冇嘢做，咁啊走去行书局啦。因为其实我住喺书局街个头度，咁啊去到书局街咪买啦，嗱，帮谂住买书啊。我原先谂住买两本嘅啫， 结果买咗十几本翻嚟。 跟住系唔知嘅，大家上 Facebook 先买两本书咁啊。跟住之后咁我冇嘢做，咁肚饿咁啊就咁求其搵间 Starbucks 坐喺度睇下书。 系啊， 跟住我就只系喺度睇个 Starbucks 度 po 咗相，话俾人听我睇紧呢本书。 魏文清， 魏文清扮文清咁样。咁点知我留下一堆留言就哦有出咗啦中文版啦，帮我买本啦，帮我买本啦，帮我买本啦，帮我买本。跟住我系最后将成间书局所有呢一本即系将 呢个系列嘅书就买晒， 卖晒系卖断咗人哋嘅成个书局嘅书。OK， 十几本俾我扫咗 ，staff 都怕到你， 系啊 ，staff 都认得我。 又是你啊， 又是你啊，你又嗌埋唔系？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冇嚟。咁啊，跟住最后咧，我就加多四点几先上到 check in。咁啊，上到 check in 咧，其实。上到去啦，咁啊，间酒店即系上到间房啦，咁因为初初睇唔到噶嘛，间房黑面蚊，咁啊开咗灯之后咧，先知道啊，几即系佢啲都几精，即系几精品嘅间房嚟嘅，即系佢有啲即系佢系一种好工下式嘅，即系嗰啲嘅 style。 佢其实一个好 raw 嘅味道啦，即系叫做话将工厂大厦里面一啲好陈旧嘅设计啦吓。就融入了去的， 即是那些红毛墙啊，有些砖墙 啊 即是他将一些没什么装饰，表面上好像没什么装饰，实情其实他有装修的，只不过他将一个最原始的石屎啊，或者是砖墙的那种味道给你显露出来的。 是啦，那就是他有这些这样 style 的即旅馆啦， 是 那住了，那就入到去啊，懒型的，最正的是什么？最正是有个日式的马桶。我喜歡一樣嘢，識 唔使用廁紙啊嘛， 唔使用廁紙喺度沖，但係個感覺良好。因為咁大個仔第一次用啲日式， 有人同你洗屁屁嘅， 洗屁屁馬桶，即係但係個感覺不良好，個感覺唔係好舒服。 都係用廁紙實際啲。 係，我都係覺得，唔係我到最後都覺得，我第一次即係走去試下啦，無聊屎忽，即係屎忽走去玩啦，跟住試下，咦？未試過嗰感覺，咁啊，試下個感覺，跟住感覺，咦？啊，都好奇怪啊！感觉真系，真系硬系有啲奇怪，都肥落去嘅感觉，都系冇男仔都系觉得有啲奇怪感觉。跟住之后，玩完一次之后，冇再 都系用厕纸啦。 系用厕纸，我觉得安全啲， 唔好咁难为自己。 冇咁样 感觉唔良好就唔好用啦。 系啊，咁喺度咧，个环境都好得意。佢唔系一度，即系佢唔系平嘅。佢因为佢上斜，佢将成间房嗰个高度系架高咗， 垫 高咗少少，垫高咗嘅。咁跟住上到去，个厕所又垫高啲，跟住就好似所有嘢垫高晒啦。 因为要铺喉管， 我估系个下边地下应该喉管。咁啊，跟住之后上到第一晚咁地木地板嚟，咁啊住第一晚咧，其实都冇乜嘢，都好平安。咁我就即系都系，跟住去到成四点几，我翻到第一件事上到做咩？梗系冲凉瞓觉。 梗系瞓觉，冲凉啦，嗰啲嘢噶啦。 系啊，跟住就冲凉瞓觉。 再唔系啊，台湾最叻一样就睇电视啦咁。 系啊，跟住喺几百百几个台俾你揿， 系咁碌到你中意睇为止咁。 系啊，百几个台咁咯，我就坐喺度，跟住好悠闲咁坐咗，瞓咗张床，冲完凉就瞓咗张床度，好舒服咁啊，瞓啊咁样，跟住嘻嘻嘻咁就冇乜嘢咁啊，过咗一晚咁啊。跟住就我夜晚出咗食嘢，跟住我瞓到冇咁上下咧，我懵懵懂我就起身出去食嘢啦。 嗯， 咁出去食嘢咧，咁啊，我又一时间又醒唔起咧。原来啲我又唔记得咗嗰啲街，我突然间唔醒起，嗰啲酒啲餐厅好早收嘅，九点嘅冇嘅，你实噶啦，已经其实基本上台湾，即系如果你 即系你唔系夜市就基本上都。 是啦，我那些就九点几十点其实 即普通一般就冇嘢食。 系啊，冇嘢食噶嘛，跟住之后我就求其揾到间，即系求其见到边间未收就走入去啦。 嗯， 咁咧啊，我又平时因为我以前住咗咁耐咧，其实我又好耐冇发现有啲横街直巷，我未试过咁样行入去。 啊， 即系啲人好多横街啊，即系好多巷噶嘛，你知台湾好多巷嗰啲位啊。咁我就好啦，我走咗间巷入边啦， 竟然有嘢食。 系啊，竟然有嘢食，仲要食日本嘢，仲要几平。 咁我真系奇怪喎、 哎！好失意喎，即系佢有间食一间日本料理店咯。我以为即系我又唔知啦，咁我行咗入去，冲咗入去啦。我谂住行 shortcut 行过隔篱街啫，只不过 你见到佢，你都想睇下嘅，佢又未闩门。 唔係，同埋因為我唔知道巷，我唔知嗰啲巷原來有嘢食噶嘛。係，我真係估唔到。 你諗住係係 即係普通文澤 捷徑咁， 係啦，或者文澤咁啫嘛。跟住我越捷徑咁諗住喺 Shaka 行過隔離街，跟住點知行咗咦有嘢食噶喎。 咁呢啲都係個福分嚟嘅。 係啦，都仲未黑，仲未開始 黑到 未好 嘅， 係仲未好黑。係咯。因為對食完之後， 起碼你遇到間好嘅嘢，你都覺得 係食咗間好嘅嘢先。跟住入到去食完嘢之後出翻嚟啦，跟住出到嚟，跟住望有啲啲感覺啲唔對路，點解出到嚟啲感覺怪怪咁啲冇？因為熄曬燈，咁啊佢得啲你知香你知台灣啲街燈好疏嘅啫嘛。 係咁啊嗱，你唔好諗到好似香港嗰啲咁光啊！話俾大家聽啊， 好暗 嘅 啫， 即係以為二三十步就有一盞啊，係香港先要咁做 嘅 啫。 係啊，呢度真係好暗。唔係又冇暗嘅，即係有啲即係暗咗啦。即係琴日，因為佢啲鋪頭熄曬燈之後咧，其實你出到早暗嘅啲地方。咁啊，佢行嘅時候，嗰陣時已經係九，應該係十點幾，其實條街都冇乜，差唔多十點鐘到啦，咁啊冇人。咁啊行啊，我其實一路行冇人咯，冇乜人啊嘛。 點會有人啦、啊？走都收曬工。 因為嗰條街冇乜人嘅，其實跟住同埋。同埋我住書局街，我都講過，書局街其實真係冇咩人行嘅。再後一條街，即係我平時住開嗰間，住開嗰兩間旅店，嗰邊嗰條街就好多人，因為嗰邊近 SOGO 啊，嗰邊咁就嗰邊會多啲人行。我嗰邊你首先係行嘅，咁啊，同埋都夜媽媽啦咁樣，跟住行落去啊，一路行啲燈熄鬼曬，你即係仲要係咧啲鋪頭熄曬燈之後，成條街好靜噶嘛。你啲十點幾上到十點幾靜應應咁樣行。跟住行到感覺啲奇怪， 感覺不良啦。 跟住就同埋喺附近咧，你一急嗰啲吉鋪喺度裝修緊咧，你見到地下爛爛融融咁樣，你成拎，跟住佢又唔拉閘喎。跟住我望就黑咪蚊咁樣，哇！誒咁好情調咁樣。跟住之後冇理啦，咁啊我 見到嘢先，問題係嗰啲 冇理啦。跟住望一望，咦冇嘢啦，咁就走啦。冇理啦，望咗佢望唔到嘢就走啦咁樣。咁啊一日就翻入去，翻上嚟翻到酒店，咁我就瞓觉啦。跟住就好平安，其实第一日真系好平安嘅。第一日我翻到酒店成， 只系喺个路上面，因为即系一出嚟感觉不良啫，但系就冇咩。 系啦，我都冇乜嘢嘅。咁啊，第一晚咧，我第一日嘅时候，即系临瞓前咧都仲晕，即系都觉得诶，除咗停电嗰刻之外，有啲 觉得黑啫，但 系 系 啦， 都 冇乜嘢。咁我 系 觉得奇怪，咁啊算啦。咁但系咧喺我瞓觉嘅时候就出现咗啲奇怪嘅嘢啦。 系 咁啊，有啲咩奇怪嘢咧？就 下 集讲。 好，呢集就嚟到呢度啦。多谢收听啊，下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 拜。